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午休时间已来到，现在立心要读报，学费不能见天交啊，那是事事都要马前炮。那位说，您给解释一下，什么叫马前炮呢？这是哪儿的学问呢？你看，这个有会下棋的朋友啊，这个不会下的应该也知道，咱们常说的是马后炮啊。对，生活当中啊，更多的是马后炮，但是呢，广大的人民群众、市民百姓啊，大家更渴望的是马前炮。那么那位说，您这是打哪儿说起呢？表个态啊，坚决支持政府依法整顿规范电动三四轮车。那么这马前炮是打这儿来的吗？你看，哎，多的不说了啊，后头还有很多读报的内容，就一句，要真正践行人民至上，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努力做到马前炮位啊。说这东西啊，街面上出现之前，它一定是有一个过程。哎，这个它得研发，工厂得生产，生产完了之后呢，要上市销售，甭管是网络、网上渠道、电商，还是有门脸儿。您给算算，掰着手指头算算，各位，这个过程当中，就这辆车它得过几道关？哎，说有一关，哪怕有一关，说这事儿含糊不行，哎，咱得再合计合计，斟酌斟酌，早听早听啊，调研调研，但凡有一关，哎，是吧？这是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哎，这是好心啊！我说的是我，哎，要是哪句呀、言差语错，得罪了哪位，您多包涵，咱们都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哎。啊，让这个炮啊，是吧，它更加的在马前，而不是，对了。再多问一句啊，说这个咱们这个啊，依法规范电动三四轮车，但是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就现在啊，送这快递外卖的啊，外卖的少，骑两轮的多，快递的绝大多数三四轮车。那么两年之后这怎么办啊？因为这个说实话啊，当然规矩就是规矩，法规就是法规，照理说是刚性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快递这个 它也是一个民生啊，大伙儿都需要啊。现而今电商这么发达，尤其在网上，谁离得开呢？嗯，这事儿啊，咱就说，哎，刚才说到了马前炮，考虑在前，想明白喽。嗯，更何况还有防疫的任务呢。防疫啊，现在啊，进入了自觉防疫时期，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哎，对，什么叫自觉防疫呢？因为这个跟头段时间去年大概这个时候吧，哎呦，那段时间呐，啊，哎，对对对，跟那段时间是它是不一样了。啊，当然政府啊国家抓得很紧啊，这不是紧着这个报道这个数目字吗？打疫苗到多少亿了？14亿了吧。啊，你看看，哎，各方面工作还是很到位啊。当然这个到位啊，首先啊，这个到位它得防止另外俩位，嗯，另外那二位，这一共应按照位字辈算，这是三位。咱们要求做到的，追求的是到位。那么那二位呢？那二位咱不需要。哪二位？一个是缺位。哦，那这不行，这不行，大松心不行。对了，还有一位呢，是越位。哦，还有越位的呢啊！不单是踢球有越位的啊，那什么他也有啊。嗯嗯嗯。可能想的挺好，初衷是对的，但是方式方法不能简单粗暴，不能超过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相关规定。还是我昨天说那句，多咱国家说了这事儿算数，国家不说，对不起，这个不算，谁说都不算。哎，为什么说进入这个自觉时期呢？因为现在啊，你像这个疫情当然还是得啊提高警惕，但毕竟跟我说了，跟头段时间包括跟去年这是不一样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社会啊，这个群众生活生产啊，经济往来啊，各个方面呢啊走亲戚串门子呀、啊、这些个它都是少不了。我今天中午啊上节目之前，办公室俩同事还议论的，哎，那个带孩子放假了，带孩子去哪儿啊？哎呦，得回趟老家去。哎呦，还得去哪儿看看。这个老家是俩啊，这个我的老家和他的老家，就是他们两口子吗？商量这个。那你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东西他免不了啊，人员的往来啊，尤其是到了假期，孩子得出去啊，啊，走一走，看一看，休息休息啊。那么这个啊，正常的。正常人员往来交流，这是必须的。这社会，这是生气，生气儿的所在。哎，那么这过程当中呢，你要是单靠国家政府啊，菜市场，嗯，百货商场门口站那保安大叔，我说啊，戴口罩的啊，我说我跟你说话了，戴口罩，听见没有啊？你光靠他嚷嚷，这个。啊，这说实话也不是长久之计。是啊，啊，大叔嗓子都哑了，是吗？啊，这个刚开始疫情刚开起来的时候，大叔跟商场门口啊唱的是金派大花脸，声若洪钟。后来是球派也可以啊，啊，后来是马派啊，现在是棋派。嗯，嗓子哑了，对，我就说嘛，更多的靠大家的自觉。哎，群众的自觉是政府防疫有力的后盾和保障。哎，这个头几天说是啊，这个有一位啊，唐山的是老哥呀，是老弟呀，啊，老妹儿啊，是大姐呀，不知道啊，就这位啊，说出去一趟，后来查出来了，哟，无症状。 啊，无症状了啊，不是无症状感染者，无症状就没事了，无症状但他感染了，过程当中，我看那个人家这个把他那个行踪啊，他这个行程轨迹给通报了，来过北京，南站，啊，跟我差一点擦肩而过，哎。真的，没，我这个离得还远啊，离得还远啊。当时我在丰台呢，嗯，就说这事儿嘛，你看看是不是还得小心？哎，他又变异了，告诉您说吧，啊，不单那四大那个病毒了，四大毒株了，这又来一个啊！你看说了啊，欧美国家很多都已经发现了新的新冠变异毒株，叫拉姆达。当地出现了，世界卫生组织说是从去年八月份最早在秘鲁发现，现在已经在29个国家和地区出现。啊，当然它这个的毒性大小，这个咱们另当别论。但是你不能不小心呢，这不马上得比赛了，得比东京奥运会要开了。这说了，尤其是运动员参赛。好家伙，这回可是费了劲了，面临的挑战不单是来自于对手啊，包括这环境啊，这防疫，这哎，这个事情，这等于是一心呢还真得二用了。你看马龙都为这吃了黄牌了，马龙啊，你中国乒乓球队是啊，世界冠军马龙太厉害了，但是呢坏了，嗯，坏了，不是，他是集训呢，就是还没去东京呢，啊，他们自己得来个模拟比赛什么之类的，比赛期间让裁判两次亮黄牌，怎么了？马龙，那这有经验，这沙场老将了，不应该，不至于，嗨，碰见新情况了。东京奥运会为了防疫啊，做了一规定，说这个乒乓球比赛当中啊，记住啊。这个对您也是有这个同样的要求，是吗？哎，这您别忘了，有好奇打乒乓球的，拿起本儿，拿起笔，哎，记一下，跟你们这个经常打乒乓球的这个朋友啊，这个球友都得说清楚啊，说清楚，别怪我事先没说清楚，回头挨了黄牌，这不能怨我。什么事儿啊？比赛期间打乒乓球吗？砰啪，听他。听他令他令定他这个听他令他令定他。那位说您要能把这个乒乓球打出快板这个节奏，那也不容易，对，本事嘛。打球期间选手，就是东京奥运会啊参赛的选手，不允许拿这乒乓球搁这嘴上吹。哦，你看看，过去没这要求。很多的那个打球的选手都这样，尤其是高手，真的啊，嘿，拿起这球，给这球吹口气，那意思啊，争气啊，争气，哎，回头给他来一个那什么啊，大板扣杀，啪，好家伙，东京大板扣杀，后来这球在兰州找着了，好吗？没那么远，就说。不许对着这球吹气儿，他一吹，你这行了，你吹一口打的对方去，是吧？郭月华吹一口打对方，啪，那位捡起来，啊，瓦尔德内尔他也来一口，你看，这就是两个大洲啊，一个是亚洲，一个是欧洲，背不住他就有那什么德尔塔什么之类的吧，是不是啊？拉姆达什么的吗？那位说，您说那老二位都退役多年了，我就打这个比方，一个是不能吹球，记住了啊。得说您跟我们说这干嘛，也是因为您也不参赛，对，我这是跟自个儿说呢，是吧？因为我也吹球。那说您就吹球啊，您也不能去东京，对对对对，这次我就不去了，下次呢，下次也轮不着我就那么说，第一不许吹球，第二。这个也是很多乒乓球运动员的习惯性动作，摸桌子，有的是一套，连吹球带摸桌子，唰 吹下球，摸一下桌子，啊，你这个他习惯动作。结果马龙热身赛一天连吃两张黄牌，就他知道，肯定教练也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你说啊，上去之后记住了啊，别吹球，别摸桌子，听见没有？上去之后开始记着，后来呵，越打越高兴，越兴奋，嘿哈，哎呀，大板扣杀，哎呦呵，啊，弧旋球是吗？哎，任意相交球，哎，点球行了，都踢乱了，不是打乱了，就说呀，打着打着他忘了。你看看，面临的这个困难多少啊，不容易。今年这夏季奥运会真的是很不容易，没观众，都不卖票了。说那个这个是他收入啊，对呀、啊，他不敢啊，卖了票回头观众进来，真要是你想这喊好这玩意儿，他能戴着口罩吗？戴着口罩他也喊好啊，啊，这一喊好，哎呦呵好，这个麻烦了。所以说呀，一再说这个事情，啊，这个，哎，这不是我那什么，就是因为什么呢？为什么说这自觉防疫的时期呢？凭自觉在哪儿呢？说真心话。也太不容易了啊，尤其是这个月份，尤其是这个时候，你说外头哈湿热湿热的，你这个大家还戴着口罩，确实有一部分朋友这口罩感觉戴不住，这个是情有可原啊，但是呢还是不够安全啊。那么您要安全呢，这个口罩呢啊，他就别啊，这个戴的胳膊肘上，到那儿去，就哎拿着口罩去擦汗，嗯，非得找这个辙，不是啊？你看街上有那样的，这么热天儿，你说你那口罩，要不你搁个什么塑料袋儿，或者哪怕装口袋里头呢？他不去，非搁那个胳膊肘子上搁着，那多少汗呢？您那是口罩啊，是毛巾呢？就说这个，啊。多说一句，没有责备谁的意思啊，绝对不是责备谁，哎，说真心话啊，这个当然，听广播的话呢，还是发动一下啊，大伙儿拿起手机下载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是听听 FM， 这就起火了啊，聊天室里面也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是新闻一口清，巴基斯坦发生这个车辆爆炸，它是个公交车。啊，这个车辆爆炸导致九名中方人员不幸遇难身亡。四川汶川发生 4.8 级地震，您别紧张，这个属于汶川余震，它那个余震区啊起伏活动啊，就是现在汶川这个地震还是08年汶川大地震的余震啊，那么长时间，你看它这地壳运动啊，它不可能是那个啊，就是哎，短时间之内它能够停止的，哎，因为这个你这地质这个变化，这比人类历史那早太多了啊，它那地震完了之后，它且嘚瑟呢，且哆嗦呢，嗨，行了，国家卫健委说了啊，昨天新增确诊病例28例，其中5例本土，在云南。你看还得小心啊，千小心万小心，你瞧是不是啊，生活当中听着是个笑话，其实一琢磨太吓人了啊，有个那个文艺作品是动画片吧，木偶剧啊，我记得叫半夜什么来着，鸡叫，哎，这个呢半夜猫叫，猫，反正这也够呛，可不是吗，啊，关键他这个叫的这声啊，它不是猫的声音，啊，那是什么声音？它是人，哎，大晚上吃饱了撑的，哪你别那么说呀、啊，人家这个是一种啊，这个其实是为大伙儿，特别是家人考虑，哎，然后所以他就半夜猫叫了，没听说过，你看。外地的事儿啊，具体什么地方咱不说了，头段时间小区里头晚上那个大家都在家休息啊，他们这儿有一位王阿姨，老太太呀、啊、是晚上下楼倒垃圾， 啊，他那个楼道也搭着，可能是灯啊是不那么亮，有点黑啊。老太太出了门之后啊，哟，这天也晚了，这楼道里头也没人呢，这心里面有点发毛，含糊啊，这含糊他得下楼啊。走着走着，哎，就听着啊，楼道里头打远处听好像是一名女子嘤嘤啜泣之声。这声但是也不对呀、啊、越走越近呢、啊、老太太越走越近，王阿姨腿肚子越转筋，哎呀，这怎么回事，这是越往近处走就听这声啊，不像是人的声，猫叫，喵喵。哎，这猫怎么这么闹腾啊。哦，一想这个有点明白了，哦，可能是吧，可能会不会是那什么哎，这但是这那仔细一看，哎，你看这是墙角蹲着呢啊，你看跟着蹲着呢啊，你看他这个是吧，跟那蹲着，哎，这猫个儿还挺大是吧，啊，这猫的那个身上啊还穿着衣服，哎，衣服上还写俩字儿啊，快递，啊，嗨，哎呀，王阿姨吓一跳，哎，怎么回事，他这个楼道里这灯啊是那种感应灯，王阿姨这一嚷嚷，这灯本儿亮了，这个楼道灯照耀之下，王阿姨一看墙角坐定一人，嘿嘿，一送快递的小师傅。哎，你怎么回事，这是你怎么跟这儿蹲着呀，这猫叫是你学的不是啊，是我学的，我把您吓着，不好意思。是啊，你这大晚上你干嘛呢，这是闹你，是吧，别瞎说啊，我告诉你，你怎么意思，你到底要干嘛吧，我跟你说，我是送货呢。你送货就好好送货，你是给谁家送货，我给那谁他们家那小谁送货呢，你给人家送货，你学什么猫叫啊，我这对暗号呢，他要求的，这不能怨我。嘿，好，俩人正掰扯呢，那货主他们那街坊小伙子穿着踏了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过来，呦呦呦，王阿姨，对不起，哎呦，把您吓着了，我这不好意思，我来晚一步，呦呦，给您赔罪。老太太说：“你干嘛呀？我说啊，年轻人，你下单，你要快递，让他上门送货，我不敢，上门让他上门的麻烦了，我媳妇还不跟我急眼。这里有你媳妇什么事儿啊？您不知道，我这货呀，这货这玩意儿，不可描述。哎，我说你，老太太说你别干坏事，我倒不是干坏事，但是这货都不能让我媳妇知道，要不然我要求这快递他一定得晚上到这儿来，先学猫叫，别敲门，我敲门烟的出来把这个货拿回去，这就齐活了。什么东西，你到底买的是什么呀？我买的是一台游戏机。哦，媳妇不让你玩游戏你就吓唬街坊是吗？什么事儿啊，这是可说呢。你看这还有一个啊，这好好的日子不好好过，你看啊，水淹消防水，你等会儿吧。嘿，好家伙，哎呀，这水这大呀，大水呼噜噜噜噜噜，行了，水淹谁，水淹消防，水消防消防队啊，就有这么一档子事儿，也是外地的，具体哪咱不说了啊。那天有人打电话啊，一男的，是消防队吗？119，是您什么事儿啊？我报警，什么？怎么了？这有人掉水里了，赶紧来救援！消防队赶到现场，到那儿去之后，消防员真不含糊，下到水中摸索了一个多小时，什么都没摸着。哎，这有双鞋，哎，嗨！还是一只，哎，行了，又有鞋，会不会人在里下头呢？再一摸没有，那再一看这鞋，这都在水里都泡了好长时间了，都坏了，这不可能是那个啊，马上就人穿着就直接下去，怎么回事？附近跟群众一打听，说没听说呀。就这时候，边上有一看热闹的一男的，啊， 哟，真来啦，真来救人啦，好样的，再多摸会儿吧。消防员一听，怎么跟那接警打电话那位是一个声？你过来，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干什么呀？我还没看够，你等会儿，你把你手机号报一下。他一报手机号，可不是吗？他报的警，谁掉河里了？没有，没有。你打电话，我就想让你们过来啊！我报个假警，看你们能不能在水中啊折腾折腾，哎，好吗？你拿这看热闹，你太缺德了。那行了，带走吧，这得公安局处理。你瞧，清晨起来上班去，家里孩子哭啼啼，托育服务是难题，还要看到有机遇。什么叫托育啊？就是托儿所、幼儿园。对，那位说，嗨，这就不叫事儿，你现在幼儿园多多呀，多呀，多他未必上得了啊。有那家里有小孩正是上幼儿园的那个时期的都知道，公立的那行了，排队去吧，啊，私立的那行了啊，交钱去吧，快掏钱吧，老太太，嗯，老太太啊，我们家楼下就一家，好家伙，只要一早晨就是上班高峰，哎呦，这家长呵着急忙慌的，老的少的呵拎着拽着啊蹬着的，干嘛上幼儿园啊？上幼儿园。你瞧，就说嘛，这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讲话了，两条腿走路解决托育服务短缺难题，这国家是有安排的，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哎，就关注到很多上班族啊，你包括现在这个啊三娃政策吗？生娃没人带，带娃成本高啊，是吧？这个幼儿园看娃服务费还挺贵，嗯，这叫三娃政策。我就说呀，也是这个啊，因应这三孩政策，是不是啊？这方面咱得解决这个托育，不要让它成为当前保障当中的一个短板。什么保障？民生保障啊！带孩带娃那也是民生啊。是不是啊？你过去啊，哎，这个大的单位啊，工厂、厂矿、企业什么之类的，都有自个儿的幼儿园自己办。但是呢，您要在今天这个形势之下，说实话，完全按那套，我认为也不现实。那么市场条件之下，说这成为一种产业了啊，这当然也是情理之中。不过呢，也不能忽视托育服务的公益性质。哎。所以人家说嘛，两条腿走路，社会啊各方面呢，哎，都得下力气，是不是啊？京剧里头也有这个啊内容主题吗？你瞧，那位说果不其然，拐到京剧的那儿去了。京剧里头古代有幼儿园，没有是没有，但他有这难题啊，是吗？这得家里面不行就嫂子带呗，是吧？啊，你啊。你看，是不是啊？包的人这是碰上个好嫂子，给带大了，啊！你，哎，这京剧里头他包罗万象是吧？百科全书，哎，嘿嘿，对了，你说还有吗？有，你要说这个按托育来说不够典型，哎，这有一出，这就是过去的事儿吗？是不是啊？这很典型，我告诉你说。 程砚秋先生唱的《三娘教子》，这有学问。说现在咱看的幼儿园阿姨都是女同志居多，哎，过去不是，过去是老爷子，是吗？啊，三娘教子老薛宝吗？哦，哈哈哈哈，抓紧时间再说两句的啊。这个报纸内容，今天的《光明日报》，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7月15号起正式实施。哎，行政处罚法，民生亮点，给盘点一番。那么另外，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言到这个江苏苏州吴江塌楼悲剧敲响了哪些个警钟呢？哎，说到了事故的原因，初步判断系承重墙被拆改。哎，就这个毛病啊，多咱说多咱都不听啊。得嘞，不多聊了，感谢各位列位在其位这个老几位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咱们明儿见喽。 Una mattina mi sono alzato,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Ciao, bella, ciao